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和道路通行情况。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信息，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6.3 摄氏度。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仍将维持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呢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呢，今明两天本市降水天气比较多，并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外出呢请大家一定注意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出行也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在29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波动。近期降雨天气比较多，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气流影响，有雷阵雨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气温在3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白天天空呢云多阴沉，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的照射强度呢是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消退当中，但还有以下路段呢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天宁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西直门桥桥区。而在北二环路的内环方向呢，自西向东目前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小街桥桥区。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从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呢，从京沪高速一直持续到京沈高速的四方桥桥区。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是立秋哈。 对， 立秋我们得说什么呢？ 吃点素炒饼。 我们可以不说什么呢？通常的立秋的时候，我们都得说贴秋膘的事儿啊、 哎， 每年都是这样的、 嗯。 但今天呢，咱们就不说吃什么了， 哎、 因为吃什么这事儿吧，现在特简单。 嗯， 你别说，就光这天贴哈、 啊， 只要你想，你可以天天都贴。当然了，据说呢，今儿。各超市啊 啊 各零售店啊包括一些餐厅 啊比较荤的比较横菜还是蛮火的 是 嗯 尤其像什么半个肘花之类的 哎就是吃还是吃倒不是说真是为了吃就是为了那么个意思啊 对对 咱们今儿要说什么呢昨儿我们给大家留作业了 对 我们今儿要说的是您不吃什么昨儿跟大家一起呢互动的时候说过啊有人不吃香菜 特殊的味道 哎有人不吃茴香 对 其实现在呢七七八八零零总总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还挺多的还有一些新鲜的菜哈、啊、这两年在超市也开始出现了那味儿吧有的人就特好有的人呢就是一闻恨不得就得躲个七八丈远 是 所以今儿咱们就一起来分享分享互动一下啊就是你有什么不吃的 东西 菜吗 嗯 当然前提得告诉我们是为什么、 啊、为什么原因 对昨儿我已经汇报了 啊 我已经招了啊说我不爱吃香菜 对 确实就不爱吃我就觉得那东西进嘴里吧、嗯、 就 不香 哎对就不像别人感觉说哎呦我这东西不加点香菜这就没法吃了我就觉得这东西一加香菜我觉得就没法吃了 这就是基因的问题 是吧 对这人家已经有研究了叫什么那物质我忘了这你们 啊 说白了 我们是谁呀、 啊、脑子里缺根弦就这个血液当中基因里面缺一个东西所以导致对这个味道就敏感 啊就这他也不能怪我、啊、 不怪你们对对对 那怪谁呢 怪我爸妈吗、 哎、差不多 吧好吧基因的事儿咱们就管不了了啊它不属于挑食啊 嗯 大家伙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另外我也想问问还有谁也不爱吃香菜呢好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咱这个话音未落啊还真有快的这说打工先生说了、 嗯、 我就没不吃的带腿的我不吃桌子带翅膀的不吃飞机我其他全吃 嗯 这属于心大哈 对 心真大嗯 这是像广东那边朋友们是这个口味 对对对还有听众也是挺快的我估计是不是昨儿你就把信息编好 准备好了 就等着我们这儿说呢啊、 是 哎他不吃这个东西好多人都吃不惯 哎 嗯我一开始也吃不惯但是后来就是勉强能吃、 嗯、 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特健康是什么呢鱼腥草你听他这名儿 腥 对鱼腥草也叫折耳根吧是一个东西吗 啊真不知道这俩是不是一回事儿 好像是一回事儿 折耳根不是板蓝根的那个 折耳根云南菜好不好啊 哦不是板蓝根、 啊、折耳根拌的好像这俩是一个东西啊 但 待会儿我们再查一查大家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因为我们对那边的菜不太熟啊 折耳根我吃 嗯这位说我们都不吃鱼腥草虽然大家都说呀特别好特别是南方的朋友每年都做几回但是呢我试着做了一回真是难以入口都不是难以下咽就进嘴都不行啊嗯还有不吃香菜的跟我一样还有说你别看我们是老北京人但是我们家人都不爱吃茴香 哎 呀有时候跟北京的朋友们一说这事儿都觉得愧得慌 是就像我跟你们一说哎呀你们是北京人都不爱喝豆汁儿你这真哎 北京人不喝豆汁儿的挺多的真的就他不好那个味儿这也是基因的问题吗 这应该不是这应该就是没喝惯豆汁儿这个东西我是真有信心只要你咬着牙喝下去没有人会不爱喝 都什么年代了这喝个东西还得咬着牙它又不是药行吧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来分享大家的一些求助的内容啊 嗯 这位听众说这真得大家帮帮忙而且得帮一个特别靠谱的忙才行 怎么着呢 他说亲爱的帮友们我想求助一下啊 嗯， 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呀想到北京来学画画 这孩子呢都20多岁了，已经有2年专业老师授课，那么成绩挺好的。那目前呢想到北京来找一位更高层次的老师学习，因为他明年呢打算考美院，想更提高一下。说不知道哪位朋友呢有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谢谢了。 这要求不低， 对， 一旦可靠，这个标准首先说不好衡量。 对，其实我觉得他所谓的可靠啊，就是说这个老师确实啊，他是别国人子弟啊，就是他有这两把刷子，而且呢他得对学生耐心，当然就是老师跟这个孩子之间吧他也得合，就有的时候不是说老师不好，也不是说孩子不好， 对， 就这俩人在一块儿吧他气场不合，他也不好好，他也没法教，他教的呢他又学不下去，有这种情况啊，就谁都不惯，这也是基因问题，气场不对。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啊，比如说您的孩子确实找过这个老师教的不错 啊， 然后呢或者是您家里有专业的这样的啊，可以教孩子画画的，请跟这位朋友联系啊，一定是靠谱的啊，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电话我们说一下啊，是13120230495，13120230495，恳请大家啊，一定是真的是您有这方面的可靠信息，重要的事情我们得说三遍啊。 对， 好，下面这事儿你给说说吧。 这位朋友犯的这个错误是很多朋友都犯过的。我们家新买了一蒸锅，结果那天蒸馒头啊忘了关火了，愣给烧漏了，倒是不大，就漏了针尖大的一个小眼儿。这有办法补救吗？能补上吗？我这锅花了200多块钱买的，这刚用了几天就给烧坏了，说但分要说用个几年再坏啊，我也就不心疼了，现在实在是有点可惜，帮忙看看有没有修补的措施，在哪儿能修理，如果说修不上了呢，你就求购谁有直径28厘米便宜点的带盖蒸锅，我再买一个。 嗯， 这心态不错。 对，就不买新的了哈。 对， 万一再烧了呢？ 就是， 我就发现有好多人啊，就特别容易烧新锅，不知道为什么，就本人也烧过 新衣服，穿上的第一天是不是一定会蹭上有点儿？ 啊，经常的。 对， 你说是为什么呢？ 买一茶壶是一宝贝啊，千万这古董可别碎了，可别碎了。哎呦，搁哪儿啊？搁这五梯柜上，不行不行。哎，我这儿有一斗，行不行？哎，放在百宝阁上吧，这都不安全。我在墙上凿一洞，咚咚咚咚，埋在这里头，该不会有事了吧？ 嗯， 隔壁家在墙上钉钉子，他这个，你要不折腾，踏踏实搁你们家饭桌上根本碎不了。就越新的东西你越在意，结果有时候容易物极必反。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顺其自然啊。 对， 当然烧锅这事儿吧，就不能顺其自然，它有危险隐患啊。 是， 行吧，那您看看，都漏了这。 其实 修补的可能不大了吧？ 咱们小时候，你记不记得？ 嗯， 就我们住平房的时候， 那会儿有修锅补锅。 对， 现在 胡同里头就有人串着，有钢中锅滑梯，就这么一声，然后你就拿着出去就行了。 但是那会儿修的都应该是那种铝式的锅吧？ 咱们叫钢种锅， 对， 什么话叫？ 现在呢都是不锈 钢 的，这玩意儿能补吗？它肯定不是一个材质啊。 对，我 觉 得您要说漏了，其实肯定是有一块彻底烧薄了。 对，所以。您踏实求购一算了， 买一个新的， 下回注意啊，一定留神。我觉得以后吧，就不光说是那个水壶上弄一哨，就像这种蒸锅啊，因为它特别容易忘，你也弄一哨，或者呢，就是有家的那种老人啊，就是咱们可能稍微多花点钱，有那种灶，它本身带这种报警功能，啊，一到比如烟儿大了或者什么时间，或者有定时功能的，它响。 现在其实人家厨房是有一个那种小表。就是可以自动调20半小时的那种， 我们家也有， 没用。 他也忘，他最后连那表放哪儿都找不着了， 就 他不习惯。但如果说你给他特定一个，比如说你一开火，这个灶台上它本身就有这种智能的设备，哎，你定好时，或者说你有一什么报警装置，这样的话老年人就不太容易忘了，因为他有时候走神嘛，看个电视剧，钻进去了就忘了，是吧？嗯， 电话还没说呢，13581559982，13581559982，这是求锅的啊。 嗯，锅， 嗯， 你真不容易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积攒的雨水可以浇花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对啊， 就大马路上那个， 对啊， 花园里那个，但是积攒的雨水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能浇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新鲜的肯定没有问题啊。 它 他真要是说有点这个，只要别说那种都已经呕的都臭了， 嗯 啊，别到那种程度，有点什么营养物质在里头繁殖，其实人喝是不行，对浇花来讲反而是好事，那是自然环境。 我记得就是我们请那个植物方面的专业人士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讲过，就是尤其是一些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特别喜欢用雨水来浇，嗯。就酸性土壤的话， 这背后透露的信息是我们下的都是酸雨吗？ 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这么问吧，可能啊，就是他可能有一点小心思，就是现在我们一说下雨，就是都不敢像小时候那样淋，老是说这雨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这个东西那东西不干净？ 对， 那既然人都不敢淋，那你说花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问题呢？ 嗯，我觉得还是看本身空气当中的这个情况，就是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下的雨。那其实是挺干净的，因为毕竟它实际上是水在天空凝结这么着下来，但是喝不行啊，浇花没问题，但是的确可能在有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这些城市地区，它空气当中呢可能的确各种氮氧化物啊比较多，那么下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有这些东西溶解在水中，就是形成有一定酸性的这个水， 我们所谓的酸雨哈， 对，不至于说那么严重，说天上下硫酸似的一烧一窟窿那不至于，但是呢那可能的确接触到人的皮肤啊有时候不太好，然后呢给花儿，像您说喜酸的花卉可能没事儿，但人家要是有一些愿意在盐碱地里生长的，也有一部分植物是这样的，嗯，那这种可能对他们就是伤害了。 反正就是排除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顾虑之外啊，雨水本身灌溉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经过这个雷电什么之类的，它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物质， 对 植物是特别有利的啊。 对， 嗯，给您这个环保精神点个赞啊， 好， 真的特别好啊。 是， 下面这事儿好像每年夏天都会有人为这个事儿而起争执， 啊， 就是关于这个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豆的问题。今年好像出这个问题出得有点晚，每年一到夏天啊，一开始入夏，一入伏就开始有人问。今年这都中伏了吧？ 啊，这咱这普及工作还得继续做， 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朋友嘛。 对， 他说绿豆汤为什么红而不绿？红的和绿的营养有差别吗？红的和绿的那个它那色儿不对啊，其实就是煮的问题。我们听众分享的 煮的问题跟用水有关系 啊。 我记得就是因为每年都说这话题嘛，就是说如果你用普通的这个什么自来水煮啊，有的时候它确实容易出现红的问题，但是呢你用纯净水和矿泉水 啊 好像是好一点，嗯， 就是还是跟一些矿物质什么的有发生反应变红的这意思。 如果说可能的话，煮绿豆汤的时候用纯净水基本上它就是绿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家不想这么破费啊，或者我们觉得没必要， 对， 可以往里面倒一点点柠檬汁， 哦， 挤点柠檬汁或者是白醋，据说是有用啊。至于这个营养问题呢，可能是有点区别，但是应该区别不大。待会儿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您怎么把您那绿豆汤熬的是绿色的，不要红色的啊，要绿色的啊。 嗯。 好，下面的问题，手机的问题。 手机微信啊，突然间我扫二维码没反应，这是为什么？这个情况呢挺多见的啊， 嗯， 我跟您说，手机微信扫二维码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呢就是您手机在扫的这个过程当中死机了，您别看扫二维码它实际上是启动了这个摄像的这个功能，您本身甭管是用微信也好用别的也好扫啊，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挺占内存的程序在运行着了，再打开相机这么一扫，很多机器使得年头多一点或者配置不是太高的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死机，这个时候您就关机重新启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情况， 嗯。 二一种呢就是网络上的问题，因为咱们扫完这二维码实际上是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就连那边把信息回传过来了，网络无论是家里的这个宽带还是咱们现在的这个 4G 网络，难保有些时候都会出现一些瞬时的网络拥塞，这个时间持续的不会很长，短的话可能三五秒钟，长的话有个半分钟一分钟也就过去了，但您扫码的这时候如果正赶上这一瞬间也会出现扫完了以后哟怎么停在这儿什么反应都没有了，这种时候您稍微的等一等，过会儿您再重新扫一下也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二维码本身啊可能有破损，就是比较严重的那几个位置出现了这种脏缺失这种情况导致扫不出来。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手机的这个镜头 可能有些脏，或者导致对焦不清晰，使得这个码它识别不出来，也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啊，我有一个二维码，我想转给你，那我是拍一个图片，如果说我这个图片拍的那个二维码不够平整的话， 对对对，它变形了。 我转给你之后，你怎么识别？识别不出来。 识别不出来，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得把它弄平了拍。 对， 反正无外乎就这么几种情况吧。 对。 再有的话，那就。手机坏了不太可能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啊。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想在网上买助听器可以吗？ 哦，这问题我们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了， 不建议啊， 对， 不建议啊， 因为助听器本质上是一个医疗器械，它不是一个电子商品，一定要在医师的这个指导下啊，我们有专门的，就跟配镜师一样，有这个配助听器的这些大夫，根据你的情况，你是哪个频段听力受损，那要提前先做检测的， 对， 然后再去买相应的补充您所欠缺的这个频段声音的那个助听器，才是对您听力最好的。您说您是这个低频。声音缺失的很严重，您配了一个全波段都给您往上加大音量的，那反而把您高频的那一部分给震坏了，那不好。 这个是一个需要精益求精的事儿、啊。 对的，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听众他会转让或者求购助听器，其实我们也不太推荐啊。也许有的是正好合适，有的他可能真的不合适，你弄过去也没用。他不像买衣服，说我穿 S 号的，然后我弄一 M 号的，大点吧，宽松着穿呗。 对， 他这个不是这回事儿啊。有带过助听器或者买过助听器的朋友呢，也可以给这位听众呢一些建议啊。这位听众也挺着急咨询一事儿。 吃错药了 呀。 我就想起这咱们这俗语了呗。 啊。 说我刚才啊吃这东西叫什么双歧杆菌一个胶囊。 啊。 人家说明书上写着呢最多吃4粒儿。可是我吃了6粒儿。要紧吗？我要不要去洗胃啊？ 没这么严重吧？ 不至于啊。这个就是人家最多的这个建议量呢。首先来讲，咱们所有的这些药品啊，它给出的那个最大剂量实际上仍然有安全冗余。超一点呢不治有事，但您不要说这个天天您都吃6粒，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这一次，这种活菌顶多了啊。您说您今天吃的这有点量大，明天闹个肚子也就过去了。 对，而且我看它是这种活性菌的，应该是帮助消化的，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什么重症的那种药哈， 对， 不太一样啊，应该问题不大， 没大事。 但是您为什么要吃6粒呢？ 没看说明啊，你知道？ 吃药不看说明吗？ 或者有时候 凭感觉 恍惚了。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我们都就他本身病其实不是很严重，医生给开了这个药，结果呢回去妈妈看这个药的时候没有看仔细，人家是一周吃的那个量，妈妈给他一天吃了。 这是亲生的吗？ 那怎么办？ 这什么妈呀？这个 就是人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 不是 谎范忘了的时候。 不是，那你谎范你不能谎成这样啊，他吃药不是吃糖豆啊。 我们就都 一般药，你说你吃再多你能吃多少？尤其是那种粒儿的药、丸的药，对吧？像您这个6粒就已经很多了。 是， 就你肯定会想，你怎么就用不着吃这么多吗？你稍微看一下，转一下脑子呀。 哎， 后来他没事儿吧？ 是，怎么没事啊？那过后等于就病就变得更严重了，然后又带着他马上去找中医再去调理，因为还是激素类的药。 哎。好了，我们不讨论了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啊。这个吃药甭管是什么药，一定要看清说明书，就即便是有医嘱就是写上了之后，你也要稍微看一眼说明书啊。 是的， 这个很关键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我们先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头像转让这东西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 叫做风格别墅图册 啊， 大概就是很多很有风格的别墅的照片， 估计就是找搞设计的或者是搞装修的朋友应该是用得上。因为像这种图册啊，如果是好的话、 啊、 我看它这个原价 是 它应该是它应该原价220呢，应该就是那种纸特别好，印刷的非常清晰的那种。 对，我是觉得我又买不起，我看它 就因为买不起所以就看看呗。 越看越生气嘛。 所以你这就两种心态你知道吧，我既然不能拥有，那我就看在眼里，看在眼里都是我的。 哦、是吗、 啊、对呀、 哦、我一直觉得房子得自己住了才是自己的 好吧，这就是心态问题啊、 这东西在和平东桥附近啊，电话呢是13661272030 13661272030。 对，是一本图册啊， 图册 专门是各种别墅的图册啊。 对， 下面这位女士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电的足浴盆，型号是 MZV-03M18， 说是单位发的， 什么单位发这个呀？你说说，估计抽奖抽的，信不信吧？嗯，他说根本就没使过，就拆箱通了一次电，证实了一下它是新的，它是没问题的，就放回去了。 啊， 说原价300多呢，现在呢打算150，半价出手，这价格还能商量啊。他是在朝阳长营附近，请自取，电话是15901075361，15901075361。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呀是一个51多功能 5升 5升哦 5L 嘛， 对 对 对，5L 多功能电饭煲带蒸屉，九成新，在和平西街，联系电话是15701176101，15701176101。 孙女士有一台周林频谱仪，这年头好远哈，打算200出手，另外呢还有一个助行器，说原价300多，现在呢100出手，电话是62361282，62361282。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这是叫正大海尔养至尊，估计就是那种家庭制养 鸡， 对 对 对，饲养的，99新的啊，预售，干嘛还预售啊？您这是还没到货呢，还是怎么着？ 就我估计有商量， 预计打算享受 这么多。我说想出1000，您说给999也行。 他是想写那个，就是欲望的欲，欲求的欲，写成预备的欲了啊。1000元，联系电话是62361二。哦，这跟刚才那频谱仪是同一个朋友。 哦，家里有一些，那这个吧，这是新的，这个好哈， 这好一些。 行行行， 62361282，下一个啊，英文原版图书。都是名著还啊，红与黑、飘、根等等，共13册，150块钱。英汉词典上下2卷，130块钱。打包转让的话，240块钱。如果是学生购买，另有折扣。您这是学成了是吧？不需要了。13263138996，13263138996。 这个吧，其实转让书啊，尤其是比较不错的一些书，就是一定要写上是什么出版社的。然后是哪年的，这个很关键， 对， 就是哪个出版社，他有的时候都有的人特别认这个， 对 对 是吧， 我有本宋版书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是想转让那个自行车后面那个全新的一个儿童座椅，大号的 啊， 送孩子上幼儿园什么驮着的那个 啊， 他说原来准备上孩子送孩子上学用，后来转学了，得我们也没用上，原价是60，现在35就出手啊，它里面有那种就是安装的螺丝钉啊，固定的什么都有，全套的。 嗯， 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是一个未开封的电饭锅，4升的，100块钱，13717721228，13717721228。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欧风牌的叫玻璃叫玻纤板吊顶。 哦，玻璃纤维板的吊顶。啊， 哦，就是一些装修的剩下的一些材质啊。 对对对，嗯。 还有上海青钢牌龙骨，说1000平米。 好家伙，您家多大房子？ 您不是卖这个的吧？ 这应该是 剩那么多呀？ 可能是什么商用的这种，当时可能进多了，我估计是。 啊， 嗯，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当然，如果您特便宜的话，还是比较靠谱啊。 对， 防火的啊，售价是80块钱每平米。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15901592806，15901592806。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全新的家用垃圾桶，脚踏方盖，内有提梁小桶，可以拿出来清洗，15块钱转让，原价是40多，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 嗯，帮帮团生活互助的这个物品转让啊，尽量限于这个就家用的一些东西啊， 对对， 这是比较靠谱啊， 嗯， 为大家服务嘛。好，到这里呢，我们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在第二时段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服务，同时呢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吗？真不少哈， 真不少，嗯，大家已经出来不少信息了。 好，一会儿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如果不吃呢就没别的可吃， 嗯， 你看就不能不吃。 对对对， 嗯，我爸的话讲，你不吃不是吗？ 饿 你三天。 对，看你吃不吃。 都不是三顿，饿你三天，看你吃不吃。 这挑食是一种情况，但是像真说香菜那种基因的情况另说。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有的朋友过敏，这个不要去说愣去尝试，那不行。 这位说鱼腥草治疗感染特好，就它有一定的这个医疗功效啊。他说我吃的时候呢，把它打成汁憋口气给它喝了。 那您直接有那叫什么鱼腥草口服液，您买那得了，您就没必要非得跟自己较这个劲啊。 对，这个招也是各有千秋哈。 对对，有朋友说鱼腥草和折耳根就是同一种植物啊，但是我是接受不了那奇怪味道。这个香菜呢，小时候也拒绝过，直到后来啊，吃了一道菜叫温州鱼圆儿。 嗯， 把这个美食吃过之后，我发现，哎呦，香菜真不错呀！ 啊，哎，就有些东西啊，就是不能不放香菜，就比如说咱们老北京的一些，什么炖什么什么什么吊子是什么汤啊，说就必须得放那个香菜，如果不放，好像这里就它就不是那个东西了， 是吗？ 啊，就有一些，包括什么炒肝是不是也得放点？包括有些汤， 炒肝不用放， 有些汤是一定要放香菜的。 对对对，中国汤什么那些，就你做那个在街上摊煎饼，你知道。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就特盼着头里有一个人说我不要香菜不要葱，然后等他走了以后，我就说师傅把刚才他那份的香那个香菜和葱都加在我这里头。 你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是吧？有的时候就有些咱们单位有同事哈，吃了什么拌的什么粉什么的哈，什么不要香菜不要葱不要蒜再不放辣椒， 对， 嗯，老板，那你还吃它干嘛呀？ 这不就那谁说的吗？这个老板来个血豆腐，不要血。不要香菜，别加芡，别怎么着，我给您倒碗开水行吗？ 好吧，这位说路上跑的呀，除了猪牛羊以外我都不怎么吃。 哦， 鸡鸭鹅兔什么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肉，他说我都不吃，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从小就恐惧这个东西 啊。挺好，这个就是就捡咱们已经人类吃了几千年的这几样家畜，等于是您连禽类都不吃，鸡鸭都不吃， 嗯， 烤鸭什么的，这些等于是哈， 这是朗朗夏日的爱好啊。嗯，好，我们可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青青世界也是说你们刚刚说那个鱼腥草和折耳根， 对， 就是 说这个了，对， 同一种东西，那就是同一种哈，来自云南的。还有很多奇怪的菜，就是像什么 也是 芝麻菜， 哎呦，芝麻菜多好啊。 对，但有人吃不了那个味儿。还有什么， 我在吃西餐要有芝麻菜，你知道我都巴不得他最好做给我来点 冰草 啊， 薄荷叶。 薄荷叶刚有朋友说了我不吃，他说那清清凉凉的好多人觉得特好，哎呦这嘴里头清凉，我身上抹点还行，搁嘴里头我哪受 得了。提到了什么紫苏 啊， 都是那种味儿特别窜特别奇怪的，但是好的人爱死，不好的人也不能说恨死，但是就真的是一点就不能沾啊。行，我们大家继续可以分享这些东西啊，我们再来看看怎么补锅啊。 哎， 老李给出主意了。 嗯，这个找一小段铝或者铜丝，从洞里头穿过，做成一个铆钉，然后铆上就行了。自己尝试，手艺不高，一开始呢，难保有点阴水，用几次就好了。 嗯，还有位听众也给出了个主意， 买个不锈钢的螺栓，上下夹垫拧紧就可以了。 嗯，就是 前提都是就是不大，就一个小眼儿的情况下啊。 对，知足常乐啊，这个网名。哎，很好，很代表自个儿的心态啊。 也有人刚才夸你呢，说方明说的对，过我眼即我有。 嗯，看得我眼里的 看了画册了，这房子 都是我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绿豆汤的问题啊，大家也都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妙招。 啊， 平淡是福是这么说的。 啊， 煮绿豆汤接触空气就会发红，用电压力锅煮出来的就是绿的哦。 哦，就别让它接触空气，等于是， 嗯， 始终在高压锅里头给控着它， 对 吧？ 好多听众都分享了啊，就有些是雷同的，我们就不说了，不单说了啊。刷屏了都找不着了。 主要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意思是煮出来以后赶紧喝，接触空气时间长了氧化了以后就变红了，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嗯， 我看大家写的。 对，还有听众说，帮帮团你好，以我的经验告诉我 啊， 煮绿豆汤要想是绿的，必须是一次性放够了水，煮出来就是绿的。他说要是想红的， 哦， 要不断的打水，用凉水激它，还容易煮烂。 哦， 他说汤就是红的了。他说我用的就是自来水啊，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啊。嗯，还有听众呢分享的说，就是用纯净水煮出来的绿豆汤都是绿颜色的。我刚才也 就是查了一下，有专门的食品研究中心呢做过一个实验，就他们用自来水、矿泉水、纯净水和蒸馏水 对 专门来熬这个绿豆汤，结果就发现不同水质熬出的绿豆汤确实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以蒸馏水颜色最绿，而且长期不变，就跟那个接触不接触空气没关系。然后再次是纯净水和矿泉水，那自来水熬出的绿豆汤颜色变化是最快的，在接触空气之后呢，几乎每一分钟都会有这个颜色的变化，很快就变成红颜色的了。那如果说你想就是看着舒服啊，非要弄成那绿颜色的，你就用纯净水，同时呢还可以滴一点那个柠檬汁儿来保持那个绿汤的颜色。当然如果你不在意它是红的还是绿的的话，问题就不大。那么至于红色和绿色这个营养上有没有差别，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说经过抗氧化性质的测定 啊， 发现绿豆汤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和颜色有关系，就本身营养上差别不大，但是仅清除自由基、抗氧化这个功能上还是有些区别的。颜色绿的绿豆汤效果要好得多，那么偏红的就要差一些，就这一点差别，其他没什么差别。 它变红的东西呢，就是那类多酚类的那种物质。 对，因为它在空气当中它容易氧化嘛。 对对对，它氧化完了以后呢，就等于把它那个自由基等于提前给消耗了，就没有在您体内起这个清洁作用了。 对，它在外边自己空气当中自己氧化了， 浪费了等于是。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考虑一下啊，您是要红的还是要绿的，它还是多少有点差别的啊。还有听众说北方咱们的自来水呢有些偏碱性，说颜色容易变得快，所以您可以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儿，相对来说就可以固定一下了。加点酸性的东西吧。 对， 行，反正差不多大概齐的就是这样了啊。来说说雨水的事儿啊，刚才不有听众问雨水能不能攒下来 浇花 浇花吗？基本上都说是可以的。这位听众说，雨水是一种接近中性的水，不含矿物质，又有很多的空气，用来浇花非常适宜。 对， 这个咱们外面的植物最喜欢这种雨露的滋润和灌溉了、啊。 是， 这位说，如果能够在雨天啊接雨水浇花的话，特别是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会特别好。刚才你报天气的时候说什么来的？今儿有雨吧？ 有雨啊，而且夜里头还可能转成大雨呢。明天早上赶飞机的人可苦了。 那咱不管赶飞机的啊，咱就说这雨水的事儿，咱家的大盆儿、小罐儿都有用处了啊。还有听众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歌词，你给我们唱出来吧。 在哪儿呢？我没看见歌词啊。 这不这儿呢吗？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后一句怎么唱忘了？ 你跑调了，没法接了。好吧，好，那我们可以继续来。 是这个吧？我唱的就是只是跑调，但歌没错。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哟， 哦，这么唱啊？ 海棠花儿不能自己开。 只要哥哥你耐心、 啊、行，到此为止啊。来，我们来看看 哥哥妹妹出来我就不走调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说暑假呢想带小孩去东京玩，请大家给推荐一下、 哦、 有没有文化之旅啊，有没有美食之旅推荐啊。您怎么不在李雷在的时候问这个问题、 啊、不知道您哪天走啊，您要能等两天，过两天李雷还会上我们的这个帮帮团的这个节目替班，他是老东京了 啊，他是经常去，对那边特别熟啊。 对， 但是就是说哎呀，暑假带孩子去，暑期嘛毋庸置疑贵。 如果您是今年暑假去，现在订票肯定已经就是像东京啊日本的这个航线平时便宜的时候可能往返3000块钱之内就能拿到，假期便宜的恐怕都得5000块钱，5000多到6000往返，�贵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得到8000往返、这个就是暑期档没辙，因为的确可能日本也是一个旅游的比较 旺季的 集中的目的地。 对， 暑期去的人也多。 如果说是文化之旅吧、就是你看你是什么文化，如果说想感受那种就是过去日本的那种感受的话，东京可能少，其他的一些地虽然我们没去过哈，但是知道一些 京都啊奈良啊， 哎，就那些地方可能会更好一些。美食之旅的话 美食之旅东京是很好的， 对， 东京好吃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您上网查查吧。还有就是说，如果小孩子不存在上课的问题的话啊，尽量避开寒暑假。 对， 比如说上幼儿园都没事儿，请几天假他也不耽误课， 对， 是吧？ 那您费用就能把机票的钱省出来，都吃好吃的了。 对，所以您斟酌一下啊。下面两位都是找人的，一个是找一位朋友，一个是找咱们帮友。先说这位找朋友的吧。 好， 嗯， 找朋友啊是这样，他说呢这个。哎，是哪条？是 找个人叫那立方 啊，这个那立方，咱们得照这个标准念，对， 啊， 嗯，尽管那英也管自己叫那英啊，但咱们得说那。 有个电视剧叫那五， 对对对， 啊， 嗯，戏里头他也管自己叫那五。 好， 那立方以前住展览路，拆迁以后呢，住到了定慧寺西里，结婚嫁到了上地或西二旗附近。听您这个口风上，就感觉上地和西二旗已经是。嫁了几千里出去了那种啊，我因工作需要住在顺义十多年，和他失联了。这个请认识或知道的朋友呢，转告他跟我联系。我叫崔文胜，电话呢是13691054047，13691054047。 嗯，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位帮友找帮友，他俩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求助过一个问题，就是想去找那个靠谱的人做窗外的防晒雨搭。 嗯， 后来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帮友听到之后呢，就打电话找到他说，哎，如果你找到的话，你想告诉我一声，我也想做。 嗯， 那现在呢我们这位听众呢找到了靠谱的公司，但是呢他把人家的电话呢他不慎就给弄没了， 对， 就不知道是哪个找不着了，他不希望自己食言， 嗯， 就想通过帮团再问一下是哪位帮友找的他，说你到时候赶紧跟我联系，我告诉你找谁去做这个啊。 嗯， 电话是13801235548，13801235548。 得给您点赞，我觉得这个就是您非常 心里装着别人啊， 而且信守承诺，一诺千金呢，这个当初答应了人家，现在找不着了，可能很多朋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算了，他肯定还能通过别的途径找到，那不行，我既然答应了，我一定得自己想办法找到您，把我这信息告诉给您。 对，其实帮帮团咱们这么多的听众和帮友，就有很多很多的美德组成了我们帮帮团这么一个群体，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其实应该都排在第一位， 嗯， 但是诚信肯定是排在第一位， 对对对， 啊，下面这个问题啊，就年年初年年见，年年就解决不了。 哪个？你说蟑螂那个吧？ 对，嗯， 这个是昨天还有红蚂蚁，今天是蟑螂。 嗯， 根儿上来讲呢，这个 先把问题说一下吧。 我想问问怎么灭蟑效果好。我们家呀用过那什么土豆加硼酸，结果发现呀这蟑螂嘴刁，它不吃。那您还能管得了人家吃什么呀？ 就他不好这口，因为我们有听众试过这招，有些确实还挺管用的啊。但是您家蟑螂不好这口，这我们也没辙啊。 他说还有别的好方法吗？谢谢大家了。 嗯， 这个呢，反正就是每年开春的时候，居委会就咱们的社区啊，都会统一的发这个灭蟑的药。我们也多次的说过，灭蟑这个事情必须得全民一起动手，一户都不能少。 嗯， 整个这一座楼如果说蟑螂比较严重，每楼就每个楼里面每一户大家都按时去把那个药给点了，他这一次就能把这里面的这些东西都给杀死啊。但是前提呢是每家都点了，因为有一家不点，蟑螂人家也会逃命啊，就都奔那家先去了，躲一会儿，等别地儿散了人又出来，这就白瞎了。而且不是这一次的事儿，大范围的灭蟑要在这一次杀灭之后一个月再进行第二次灭蟑。为什么？原有的那些卵孵出来的小蟑螂在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有生育能力，在这个时候再去打击第二次能够把它给彻底的除根。但是整楼里头咱们难保有时候有人不在家呀，或者没赶上啊，或者有的人觉得我不愿意要那个药那个味儿啊，那这就没辙了，整楼那就都会因为这一户导致灭蟑工作功亏一篑。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只想着自个儿啊，要想着全楼的人。 对， 还有就是说大家一旦家里面出现蟑螂这个问题啊，就得有一个误区要先消灭掉，就是你不要指望说我一次就把它除根儿，专家专门干这个的人都没有说有一个除根儿的方法，因为它去不了根儿，但是它能去根儿，它活不了这么多年啊。这蟑螂其实岁数特别特别大了。 是， 还有呢就是一定就是说我们在除蟑之后要先想好我们自家的卫生，就你有没有搞好，你说你光上了药没用，你还得保证自己家里的环境，你不给他这个生存的环境， 对， 至少他没有生存的空间，他不会那么多，他待不下去，他自然就转移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不是说只是说上点什么药啊，找点什么人给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自己啊多担待一些，多做一些事情啊。 哎呀，出章的事儿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是一个永远的事儿。问你个问题吧。 啊。 永远到底有多远？ 尽快有多快？有多远？ 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情感成寸断，苦望不尽是世故的脸。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永远 求助，永远到底有多远？如果有个小朋友这么问你的话，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大家一起想想吧。嗯， 问永远到底有多远是吧？ 真的挺难回答的。 哲学呀、啊， 哲学， 对呀、啊。 好吧，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经历 啊。 大爱无疆说，爱忘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家的盐没了，我就奔超市，其实买呢就是为了买盐，结果去了以后呢，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到家一看，嗯。忘了买盐了，好吧，那就下次再买。结果呢，又买了好多东西，还是没有去买最想买的东西。最后呢，家里一点盐都没了，再去超市吧。这次长记性了，弄一小纸条给他写上，结果还是忘了。 纸条没拿出来， 这个 就常有这种情况。 那后来呢？您的家这饭是怎么做的呀？哎呀，反正没多远了，我们节目还剩三分多钟，快结束了啊！来，我们抓紧时间啊！这位花子芬芳说：“我就不吃螃蟹和皮皮虾。” 嗯， 这是他的一号啊。 还有一个朋友呢，是我觉得挺好，为您也点赞，说咱们既然说到吃什么，这个包括刚才说肉食的这情况啊，让咱们呼吁呼吁，家禽家畜，这都是我们的祖先呀，经过几千年的这个选择，确定选出来驯化饲养了。这些东西就是最对咱们人的营养啊和口味的。 嗯， 别去吃那些野生动物。有些人就非着耗个什么，打个什么野味儿什么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好吃，而且还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行为，咱们本身从法律角度来讲也是禁止的。 那广告语怎么说来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 对，你没有人吃，自然也就没有人去伤害它了。它没有销路了嘛。 是。 哎，但是有的人就是管不住自个儿的嘴，就那么好奇哈。其实真正吃到嘴里，他也未必觉得好。 就是啊。 哎，不懂。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说关于助听器的问题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配验，千万不要去市面上买一些什么专卖店就不去配验就去买。他说我觉得真的特别不靠谱。 对， 可以去北京同仁医院301这样的大的三甲医院去验配。 对， 说这些地方呢是最靠谱的。 嗯， 谢谢你的分享啊。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吧，节目时间也快接近尾声了。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平板，就是平板电脑啊，电信的或通用的都可以。他说呢，我在西站附近，经济能力有限，希望价钱能便宜点。1531-396-4068 1531-396-406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二手的铝合金的梯子，八九成新就可以啊，接受价格呢是20-30，高度大概在1米左右就行了。电话是1371-603-1936 1371-603-1936。